蹦和青蛙跳跳是一对最最要好的朋友，他们整天都待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听音乐，一起笑，还有一起吃饭。哦，这些你肯定已经知道了，因为小群姐姐以前也讲过兔子蹦蹦和青蛙跳跳的故事。兔子蹦蹦长着长耳朵，青蛙跳跳有绿色的皮肤。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早上，兔子蹦蹦和青蛙跳跳决定一起出去郊游。他们走到草地上，他们在开满鲜花的草地上跳舞，还蹦蹦跳跳地穿过金黄色的麦田。 嘿嘿嘿，哦，快来呀，跳跳！马上就来啦！ 他们就这样足足玩了一个小时，终于累得一点儿力气也没有了。他们在一个小池塘边坐下来休息。蹦蹦说：“ 哦，今天的阳光实在是太好了。” 这时候他已经跑得脚底发热了。于是他把两只脚丫子伸进池塘里，泡在水里降降温。 哦，要是我们有头铁驴就好了。 青蛙跳跳问：“ 铁驴是什么呀？” 这会儿，青蛙跳跳已经躺在了水里，玩装死的游戏。他胳膊不动，腿不动，只露出脸、鼻子、肚皮在水上面。蹦蹦正要跟跳跳解释，可是跳跳突然大叫了一声：“ 哎呀！” 原来跳跳在飘向前方的时候，头撞到了水里的一个东西。那是……啊！蹦蹦兴奋地在岸边大叫起来：“ 哦，铁驴，铁驴，真的是铁驴！” 原来水里躺着的是一辆自行车，那是一辆又老又旧，上面完全生锈了的自行车，也不知道是被谁丢在池塘里面了。刚才跳跳就是脑袋撞在了自行车的脚蹬子上。跳跳从水里站起来，揉着脑袋气呼呼地说：“ 倒霉，真倒霉。” 蹦蹦想了想， 我说：“咱们还是把它带回家去，然后把它修好了吧。” 跳跳不太明白，一脸疑惑地看着蹦蹦。 修它有什么用啊？ 蹦蹦说：“ 有了这头铁驴，我们就可以毫不费力气地去很远的地方了。我可以骑上它，带着你。他可以带着我们去任何想去的地方，我们两个人可以轮流骑他，这样就不会像刚才那样蹦蹦跳跳过来那么累了。” 跳跳一听，马上也激动地欢呼起来：“ 这真是一头魔法驴呀！” 两个人把自行车从池塘里捞出来搬回家。不过这可真是很重的一辆自行车呀。跳跳一边搬着走着，一边气喘吁吁地说：“ 这头魔法驴可真重啊。” 蹦蹦也喘着粗气：“ 是啊是啊，真的好重啊。” 然后他们俩还是这样一左一右的，一起一边推一边搬一边抬着，把自行车给弄回家了。两个小伙伴到家以后已经累得筋疲力尽了，这时候天也已经黑了，月亮高高的挂在天上，两个人累得要命，一回家躺在床上倒头就睡着了。这天晚上他们都做了梦，梦到了他们的魔法驴。第 二天一早，蹦蹦和跳跳一起床就开始修理那辆自行车。蹦蹦用钳子把扭曲变形的前轮掰圆，又补好了两个轮胎。跳跳把车架和车把上的铁锈都刮掉，而且还刷上了彩色的油漆。蹦蹦又把车座擦得锃亮，就像新的一样。跳跳试着按了按车铃，只能发出沉闷的滋隆滋隆的声音。不过经过他们的努力，终于大功告成了。哇，一辆又老又旧的自行车现在焕然一新，变得像新的一样了。蹦蹦感叹说， 好漂亮啊。 跳跳也说， 真是漂亮极了，一头五颜六色的魔法驴。 蹦蹦说， 我说，你先来骑吧。 于是跳跳就先坐到了车座上。蹦蹦想要告诉他需要赶快踩踏板控制车把，但是蹦蹦还没来得及说呢，跳跳就跟着自行车哐当一声摔倒在了地上。蹦蹦赶紧扶起跳跳问， 摔疼了吗？ 跳跳呻吟着，看他的样子已经被吓坏了，浑身都在打着哆嗦。幸好他身上只有几处擦伤的，没什么大问题。蹦蹦把跳跳扶起来，然后对他说， 还是我给你示范一下吧，自行车应该这样骑。 他说着右腿一片跨上了车座。 可是蹦蹦真的不会骑呀， 他只是看过别人骑自行车，他用两手扶着把，然后开始踩脚蹬子，刚开始有点不稳，然后拐来拐去，然后他就越骑越好了。 我看我可以走直线了，我看我可以骑快一点了。 跳跳很惊讶，他看着蹦蹦一边骑着自行车，轻松的就像个骑车老手一样，一边喊着， 哇，这太好玩了，太好玩了，太好玩了，太好玩了。 跳跳喊着， 让我再试一次吧。 蹦蹦问， 好的，那你刚才看清楚我是怎么骑的了吗？ 跳跳等不及地跳上车座。 看清了，看清了，小菜一碟很容易嘛。 可是当跳跳跳上自行车座，蹦蹦一松手，跳跳又咣当一声跟着自行车一起摔倒在地上了。而且这一次他是真的摔疼了，他大哭起来，哭得比任何时候都要伤心。 这个魔法驴实在太讨厌了。 蹦蹦想要过去安慰跳跳，可跳跳却一把推开蹦蹦，然后一瘸一拐地回了家。跳跳现在浑身都疼，又生气又难过。 这真是太可气了，我跟你一样卖力的修自行车，可是那头讨厌的魔法驴总是摔我，却不摔你。 他说完就猛地一下关上了门。可怜的跳跳，蹦蹦站在门外心想， 我现在还是不要回去了，让他一个人静静吧。 然后 蹦蹦跨上自行车，熟练地骑了起来。他一边飞快地骑着，一边想： 哦，不过有了铁驴就是快呀，真轻松。 在路上，蹦蹦遇到了善良的熊奶奶，他提着一捆刚刚从森林里捡回来的木柴，慢悠悠地走着。那木柴很重，熊奶奶走得很吃力。蹦蹦大老远的就冲他喊道： 嘿，熊奶奶好。 骑到熊奶奶身边时，蹦蹦停了下来，惊讶地问： 哦天哪，拿这么多木柴，现在是夏天，天气这么热，难道您觉得冷吗？ 熊奶奶笑了： 当然不是了，亲爱的小蹦蹦，这些木柴是用来生炉子的，我摘了两筐蓝莓，准备烤个香喷喷的蓝莓蛋糕。 哇，蓝莓蛋糕蓝莓蛋糕。 蹦蹦一想到蓝莓蛋糕，我简直都要流口水了。于是蹦蹦说： 哎，熊奶奶，我帮您拿这些木柴吧。 哦，那你真是太好了，我的小蹦蹦。不过这些木柴对你来说实在是太重了。 蹦蹦想了想： 哦，这样吧，我把这些木柴绑在铁驴的后面，然后我骑上它，把它拖到您家的门口，怎么样？ 说干就干，蹦蹦用绳子把木柴正好捆在了车座后面，他拖着那捆木柴往熊奶奶家骑去。这段时间，熊奶奶回到森林里又拾了一堆木柴，她刚刚把第二捆木柴绑好，就看见蹦蹦又飞快地骑着自行车过来了。 哦，你来的真是时候，真的好快呀，蹦蹦。 熊奶奶哈哈笑着，用绳子把第二捆木柴也绑在了蹦蹦的自行车后面。拖着这捆木柴，蹦蹦比平时确实要费力一些，但是因为自己和铁驴可以给别人帮这么大的忙，蹦蹦很高兴。啊，好啦，终于把木柴送到地方了。熊奶奶在自行车后面跟着，一边走一边说： 哦，这些木柴肯定够烤一个蛋糕的了。嘿，小蹦蹦，你就在我家里等着吧，我要送你些东西表示感谢。 蹦蹦把木柴搬进厨房，放在炉子的边上。这时候熊奶奶也进来了。 啊，要是没有你的帮忙，我可能要花上5倍的时间才能把这些木柴搬回来。谢谢你，小蹦蹦。嘿，你可以从我的储藏室里挑点东西，喜欢什么就尽管拿吧。 蹦蹦往熊奶奶的储藏室里一看，哇，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儿有一头小铁驴。这辆小自行车真是棒极了，几乎是全新的，而且后面有两个轮子，这是一辆3轮自行车。蹦蹦说： 我就要那个，就要那个。 熊奶奶惊讶地问： 你要3轮车吗？可是你不是已经有了一辆漂亮的自行车了吗，小蹦蹦？ 蹦蹦给熊奶奶讲了这2天发生的所有事情。他们去郊游，在池塘里发现了铁驴，拿起来带回家修好，还有跳跳2次都从自行车上摔了下来。熊奶奶说： 哦，可怜的孩子，赶快拿去给跳跳吧，我想他会喜欢的。 熊奶奶用绳子把小3轮车拴在了自行车的后面，看着蹦蹦骑走了。 时候，跳跳已经在家里等着蹦蹦了。他很后悔，之前不应该那么凶地对蹦蹦。自己从魔法驴上摔下来，这也不是蹦蹦的错呀。跳跳摘了几枝花，准备送给蹦蹦，并且向他道歉。这时候，蹦蹦骑着魔法驴飞快地回来了。可是，魔法驴后面拖的是什么东西呢？跳跳看清了，大声地叫起来：“ 啊，是一头小魔法驴！” 蹦蹦说：“ 对，这是给你的小铁驴。” 哇，这真是太好了，太好了！ 跳跳真是没想到，他高兴地欢呼起来，然后他跨上三轮车，围着蹦蹦骑了一圈又一圈。他骑得快极了，差点摔了个跟头。接着，蹦蹦给跳跳讲了事情的经过，告诉他自己遇到了熊奶奶，帮他把两捆木柴运回家。还讲了储藏室里的小铁驴， 哦，当然还有蓝莓蛋糕。 突然，蹦蹦和跳跳他们互相盯着对方的眼睛，一起想到了蓝莓蛋糕。两个人刷的一下骑上小铁驴，然后嗖的一溜烟就不见了，简直是一分钟都不能等了。他们当然是去了熊奶奶的家。这时候，三个盘子已经摆在桌子上了，桌子中间还摆着新烤出来的蓝莓蛋糕，还冒着热气儿呢。熊奶奶笑着对蹦蹦和跳跳说：“ 哦，快来吃吧，我就知道你们会来的。” 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 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通州区平家团幼儿园的陈秀芝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交通拍手歌。 你拍一我拍一，交通安全是第一。你拍二我拍二，红绿黄灯要看清。你拍三我拍三，听从指挥不乱穿。你拍四我拍四，别在路上玩游戏。你拍五我拍五，斑马线上过马路。你拍六我拍六，街上行走请靠右。你拍七我拍七，不要车中来穿行。你拍八我拍八，路边护栏别乱爬。你拍九我拍九，施工场地绕道走。你拍十我拍十，文明出行要落实。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 你也可以跟着一起来学。交通拍手歌。你拍一我拍一，交通安全是第一。你拍二我拍二，红绿黄灯要看清。你拍三我拍三，听从指挥不乱穿。你拍四我拍四，别在路上玩游戏。你拍五我拍五，斑马线上过马路。你拍六我拍六，街上行走请靠右。